太久总会迷惑，看不到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原则，清晰的是你轮廓。时光微笑我的被你剥落，靠近你的体温我心跳都活泼，待到你睡熟依然在忐忑，如果你梦里面从没有我，忐忑。